3月17号，巴黎，多云。今天是法国正式隔离的第一天，巴黎的天气还算说得过去，太阳时隐时现，但这儿的生活从中午开始彻底改变了。在巴黎的 CBD La Défense 已经看不见喧嚣，偌大的广场空无一人，而昔日游人如织的尼斯步行街也是从未见过的冷清。此时此刻，6700万法国人隔离在家。到今天晚上的8点，全法7730人确诊，2575人入院，699人重症，175人去世。对于这一串数字，一般来说大家都不太敏感，但是这些日子每天醒来看看感染数字的变化，可能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习惯。不能出门了，于是我家窗口变成眼睛，而我家门前变成了窗口。上午大概11点半，离正式隔离还差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我看到路口的超市排队的人比昨天更多了，只是戴口罩的依然没有几个。更多的人去超市囤货，毕竟接下来出趟门不容易。上周五，全法主要大卖场仅仅卫生纸的销量就增加了250%。专家说了，现在我们缺的不是物资，缺点信心。而整个上午，在蒙巴纳斯火车站，在戴高乐机场，不少巴黎人大包小裹，他们在最后关头选择离开。尽管开往春天的列车减少了一半，尽管法航未来两个月航班要减少90%。戴高乐机场，对着镜头，一个女孩用戴着一次性手套的手扯了扯松垮的口罩，她抱怨说，为什么周围的人没有跟她保持距离。中午12点，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，门口的超市人依然不少。这会儿如果想出门，就必须要带着通行证了，并且要配合着身份证件使用。那这个通行证，所有人可以在法国内政部的网站上找到它，上面列出了5项可能的情况，这分别是：必须要出门工作，要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去药房，不得不去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以及在家附近跑步锻炼或者是遛狗。那为了保证新政的刚性，从中午开始呢，有大量的警察走上街头，警车随时停下查验路人。埃菲尔铁塔所在的战神广场，几位宪兵拦下遛弯的人，但对不远处慢跑和遛狗的则没有干涉。一个十字路口，等待红灯的车辆摇下车窗，自觉出示他们的通行证。而在另一处路边的长椅旁，警察发现了两位晒太阳的老人，除了让他们赶紧回家，也不断提醒着别再出门。对于违规出行的人，等待他们的将是38欧元到135欧元不等的罚款。但是这一切都从明天开始，也就是3月18号开始。法国人学着隔离，他们有半天时间。事无巨细，这曾经的稀松平常，从今天开始，到底哪些还允许，哪些又不能想当然呢？这疑问啊，自然不少。比如，当我在家工作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请保姆看孩子？比如，这会儿如果要搬家，行吗？再比如，快递包裹是不是还能正常收寄？还有，我想带孩子出门慢跑，可以吗？再说了，我家没有打印机，这手写的出门条 OK 吗？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那这些问题不断试探着政策的边界，也考验着政策的温度。下午我收到了这样一条推送，法国人的居家神药多乐潘从周3开始限购了。那接下来如果您啥事儿没有，只能买一盒，如果头疼脑热，一个人最多也只能买2盒。为什么叫神药呢？因为在这儿，发烧买它，腰疼买它，宿醉还买它。晚上5点25分，天还没有黑，只是楼下的超市已经没有了排队的人。有人在空荡荡的街上遛狗，本来很窄的街道此时看起来格外的宽。春天来了，白天慢慢变长， 有些约定也需要更长的等待。比如罗兰加洛斯再次喧嚣至少要等到九月底，而今年夏天的欧洲杯则一竿子被支到了明年。晚上八点，总理菲利普在法国电视二台的直播中远程回答民众更多的关切。我有朋友刚去世，我们可以去送葬吗？我有个手工作坊，有三个工人，现在还能继续工作吗？我每次出门都要拿着新的证明条吗？450亿欧元帮助企业渡劫，那这能不能阻止员工被解雇呢？特殊的时刻无法面对面采访，以至于主持人好几次想打断总理的话都没有成功。主播台上的他甚至摊了摊手，多少有点尴尬。节目里，菲利普在回答民众对政府应对不利的批评时说，早在一月的时候，严格的隔离措施就提上了议事日程，但当时不少医生觉得这不过只是一场流感，不用小题大做。这番回答也被媒体看成是政府对几个小时前《世界报》有关文章的回应。在那篇文章里，前卫生部长表示，他一月份就提醒过菲利普，这不是儿戏。而今天，是这位女部长辞职满月的日子。就这样，法国人的休克疗法，在忙乱中开场了。